是 FM 九九九路况播报，我是主播心情，来关注一下本时段的路况信息。高速路京开高速北向南方向，从福兴路到宏康路有 1.5 公里拥堵，平均时速低于21公里。城市快速路和环线方面，定慧桥北向南方向，从西八里庄路到西四环中路辅路有 0.8 公里拥堵，平均时速低于10公里。中三环南路北向南方向，从劲松路到南三环东路有 2.4 公里拥堵，平均时速低于13公里。普通道路方面，西直门南大街北向南方向，从西直门桥到车公庄大街有 0.6 公里拥堵，平均时速低于6公里。东四环北路辅路南向北方向，九仙桥南路附近有 0.6 公里拥堵，平均时速低于6公里。南四环西路辅路东向西方向，从丰台南路到繁阳路有 0.6 公里拥堵，平均时速低于6公里。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提供， FM 九九九提醒你，遇到拥堵路段减速慢行，保持心情舒畅。下一时段再为你刷新路况。 诚实的生活方式其实是按照自己身体的意愿行事。饿菜吃饭，想听音乐的时候就来音乐加点料。音乐新鲜料，给你最新鲜。音乐新鲜料，每天让自己保持新鲜，你会更迷人。我是 KK， 送上胡彦斌的单曲《剃刀边缘》，同时也是由文章指导、文章马伊琍领衔主演的同名电视剧《剃刀边缘》的主题曲。一首摇滚色彩的歌曲诠释主题，随着情节的跌宕起伏不断爆发升华，紧扣人心。有一种默契叫做心有灵犀，首次曲剧合作，胡彦斌和文章两人在创编选曲的时候也是擦出了许多意想不到的火花。让我们随着情节一起经历这场胆战心惊、硝烟弥漫的战争吧。胡彦斌，剃刀边缘。 不是看到的就是真相，真相是戏剧不杀的王，不是张狂的就是荒唐，荒唐是藏在胸膛的光。善良，善良是冲破黑夜的伤，不是虔诚的就是信仰，信仰是烧在心底的亮。游走在剃刀的边缘，每一步都是的造化，爱情守在你的身旁，哪怕子弹着火风随风荡，不是看到的就是真相，真相是结局不下的网，不是张狂的就是荒唐，荒唐是藏在胸膛的光。不是的是的就是善良，善良是冲破黑夜的伤，不是虔诚的就是信仰，信仰是烧在心底的亮。 让人激情澎湃的作品。听完歌曲，各位也别忘了去 follow 一下这部电视剧，文章指导和马伊琍共同出演的《剃刀边缘》。那么接下来你将要听到雀斑乐团第二张全新的专辑《不标准情人》，今年春天最独一无二的浪漫献礼，收录雀斑自解散至复出横跨十年的十首精华之作。新专辑中的有些歌曲也许不止一次以各种版本、不同的配器、以不同的管道公开亮相，经过反复的重新编曲，历时半年的录音工程，当年唱着爱的大逃杀的暴走少男少女终究变成大人，以成熟都会感十足的样貌出现在众人的面前。专辑名称《不标准情人》则是源自金城武1994年的专辑《标准情人》，那种陪你欢笑、陪你叹气、陪你风和雨的老派温情，完全是团员们在制作这张专辑的时候想要给歌迷的感觉。在男神的高标准之下，我们都是不标准情人，请出雀斑乐团吧。 使我坚强，

国安路西向东方向，从水口子街到马连道路有 0.9 公里拥堵，平均时速低于6公里。西直门南大街北向南方向，从西直门桥到车公庄大街有 0.6 公里拥堵，平均时速低于6公里。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提供， FM999 提醒你，遇到拥堵路段减速慢行，保持心情舒畅，下一时段再为你刷新路况。 诚实的生活方式其实是按照自己身体的意愿行事。饿才吃饭，想听音乐的时候就来音乐加点料。 Keep 健身音乐 ，Keep ready。 自律真的可以改变人生，春天我们一起遇见更美的自己。音乐加点料 ，Keep 健身音乐时间，我是每天陪你一起健身的 KK。每天除了上班就是吃饭睡觉，你是不是觉得挤些时间出来健身都是一种奢侈？其实办公室就是很好的健身场所，不管是楼梯、过道还是办公椅，只要利用得当，都可以成为你的健身器材，为你的健康身材出了宝贵的一份力。只要时间不是很急迫，为了健康，上下班的时间放弃电梯，爬爬楼梯吧。如果沿着6层楼的楼梯上下跑2到3趟，相当于平地慢跑800到1000米的运动量，每隔1个小时也可以去楼梯走一走。 Keep running, let's go. 节奏可以帮助你燃烧更多脂肪，坐着也能运动。伏案时间久了脖子不舒服，来舒展一下颈椎吧。端坐于椅子上，后背挺直，头前屈、后屈、左屈、右屈各数次，头向左环一周，向右环一周，每天坚持5分钟，颈椎疾病远离你。当然也可以随时在过道里抽空做一个空间操，扩扩胸，旋旋肩膀，弯弯腰，抬抬大腿，做个拉伸运动，深呼吸几下。除了舒展全身的肌肉之外，还可以愉悦心情。 Keep running, let's go. You knowWe're standing on the edge of mystery. If you jump and I jump, that's the only way to set us free. Fall, you're jumping on to free. Fall, baby, this is where I'm gonna be. people fall in love at the same time, and acting like it's not possible, we're both in denial. When you see the leaves falling, baby, know that you can lean on me. Anything, you just gotta trust me, baby. You know, hey, I know, we're standing on the edge of mystery. If you jump, hey, I jump, if that's the only way to set us free. Oh, you're jumping on to free. Gotta go. You don't have to be scared to be on your own. When you see the leaves falling, baby, know that you can lean on me. I can promise anything, you just gotta trust me, baby. You know, yeah, I know, we're standing on the edge of mystery. If you jump, that's the only way to set us free. Oh, you're jumping one, two, three. Where you run away, but this is where you wanna be, baby. This is where you run away.

诚实的生活方式其实是按照自己身体的意愿行事。饿才吃饭，想听音乐的时候就来音乐加点料。音乐加点料刚送出李宇春下个路口见，有可能再见不到了。北京有一位温女士曾在坐地铁的时候不幸手机被抢走，事后这名女子也并没有选择报警，不过事情并没有这样结束。数月之后，此事却引发了戏剧性的一幕，这名被抢了手机的女子想到之前自己手机被抢，心里非常的不平衡，头脑一热伸手又抢了别人的手机，抢了手机的她没能跑掉，在楼梯口被追上并被地铁安保人员控制，其行为已经构成了抢夺罪，判处有期徒刑7个月，罚金人民币2000元，从受害者变成了施害者，真是可怜又可悲。冲动是魔鬼，我们不能做魔鬼，我们要做魔鬼中的天使。田馥甄。 把太细的神经割掉，会不会比较睡得着？我的心有座灰色的监牢，关着一票黑色念头在吼叫。是魔鬼中的天使。 心碎的方式，只让我笑到最后一秒为止，才发现自己胸口插了一把刀子。你是魔鬼中的天使，让恨变成太俗气的事，从眼里留下谢谢两个字，尽管叫我疯子，不准叫我傻子。 有人在地铁里丢手机，更有些人丢孩子。在地铁上时常有家长带着孩子一起坐车，如果不小心发生父子或者母子没有同时下车的情况，就比较揪心了。南京地铁一号线就发生了这样一幕，6岁的孩子下了车，母亲却还留在车厢里，好在有热心群众的帮忙，最终有惊无险。民警也提醒各位家长，在人多的地方要抱着孩子走，尤其是上下车和过闸机，至少保证孩子跟在身前而不是落在屁股后头，更不能在带着孩子的时候玩手机。更有很多家长都会用警察来了把你抓起来吓唬不听话的孩子，导致很多孩子走失之后也不敢向民警求助，到时候你就只能唉声叹气了。这是郑秀文的作品音乐加点料，我是 KK， 结束第一个小时的节目，待会儿见喽。 重新落重 想唉声叹气。

是下不停打醒了你的决定，说要放弃，放弃这段感情，注定我们就再次分离。你转过身离去，留下我没有回应。我想追去，可泪模糊眼睛，再给一点点勇气，让我的眼泪流下去。自己站在茫茫人海里，是在淋雨还是逃避，我试着让自己放弃。多么熟悉，我不小心遇见你，回到过去，我牵着你的手，都可以，我愿意为你守护到天明，让每个角落都有我的心，这就是我想坚强的意义。有那么多的生命和爱情，在我的世界我只拥有你，我只想给你独特的惊喜，你却不理。回应，我想追去，可泪模糊眼睛，再给一点点勇气，让我的眼泪流下去。我看着自己站在茫茫人海里，是在淋雨还是逃避，我试着让自己放弃。多么熟悉，我不小心遇见你，回到过去，我牵着你的手，什么都可以，我愿意为你守护到天明，让每个角落都有我的心，这就是我想见都可以，我愿意为你守护到天明，让每个角落都有我的心，这就是我想坚强的意义。有那么多的生命和爱情，在我的世界我只拥有你，我只想给你独特的惊喜，你却不理。只想给你独特的惊喜，你却不理。 黄晓明黄老板唱的什么都可以，他真的是什么都可以，是一位非常好的老板，这是很多人都知道的。身为大明星却放下架子当众人面帮工作人员向其他的明星要签名，这样的 nice 程度还是超乎了不少人的意料。有网友透露一段黄晓明在参加活动时向古天乐要签名的视频，因黄晓明有工作人员喜欢古天乐但自己不好意思说，黄晓明就亲自出马为工作人员谋福利。哎呀，老板的心也太大了，居然允许员工的爱豆不是自己，这样既有人脉又暖心的老板每个人都想要。这里是音乐加点料，我是也想要签名的 KK， 只要你快乐就好，来自伟嘉。 快乐逍遥，开心就好，明天的等待不如当下微笑， 冰淇淋贴起剪开风的浪潮，风吹起我的脸表白，越发现这现实的无奈。有些事不是妥协就会很自在，别人眼里你是活该。要记得你要精彩的风起来，快乐逍遥自在就好，大不了无可救药，激情在油门中喧嚣，有柔情有破晓，快乐逍遥开心就好，明天的等待不如当下微笑，冰淇淋贴起剪开风的浪潮，风吹起我的脸就好。常常在无人的时候对自己表白，越表白越发现这现实的无奈。解释不是妥协就会很自在，别人眼里你是活该。要记得你要精彩的风起来，快乐逍遥自在就好，大不了无可救药， 这次的战略

的窗前，搅乱所有眼神，惹人思绪万千。也许有一天，我们都会改变，让掉破碎的心，重新组合世界。 脱去电子乐华丽的外衣，我们听到的是已经迈入新的人生阶段的彭坦。或许你会在这首歌里捕捉到几分曾经的影子，但又会发现从少年成长为父亲后，他更加的沉稳，比起温暖和真挚，生活带来的厚重感让他的音乐多了坚定，更多的是沉淀和辽阔融入了作品当中。变沉稳的还有张志成，他也发行了第九张国语专辑18。生活不如意十之八九，就像我爱的人不一定爱我，多少人都在残酷的生活里起起伏伏，一路学习面对和成长。我们抵御残酷生活的武器不是鸡汤，而是回忆。我们不能永远十八岁，但永远能够活得像十八岁。保护着18年后的我们，大概恰恰是18岁时的那个自己。我们容易遇到好声音，也容易听到好歌曲，好难得的是遇到好理解，难得的是遇到好理解。 好好的，今天怎么会走到无处可去？那种妖精始终轨迹是一场迷人的陷阱，撒出甜蜜，黏着你，才慢慢现出原形。所谓个性不是脾气，所谓关心变成24小时占有欲。还要不要浪费生命，还任由你刁难我心，幸福的结局都只是被公设。因为我不适合你，不能你抵御，欢迎你参观我生命。谢光阴啊，问题到底出在哪里？没有关系，直到如今只想到数自由的来临。从前认定爱上你是交了好运，现在发现离开你竟是我三生有幸。不需要再扎自己，要的像在天庭继续探索寻。从前害怕离开你挥霍不下去，现在发现爱上你脑袋也太不清晰。不需要再把自己搞得像在牺牲自己，收拾自己。 睁开眼睛如梦初醒，谁都可以被代替。还如你的手机，请你想起21，再也不理你的美丽有多讨喜，不会不弃。还要不要浪费生命，来任由你磨难我心，幸福的结局都只是被公设。因不适合你谈到预定，欢迎你参观我生命。谢谢光临，问题到底出在哪里？关系没有吗？事到如今只想倒数自由的来。从前认定爱上你是交了好 多少号汽油？ 92，加满。100，200，300。 你加油，我买单，厉害了，我的状态。

不同脂肪含量的人可能体重相似，却有着迥然不同的身材。只要减去5%的体脂，身体出大事儿的风险就会大大的降低。因为减肥的开始阶段会减去非常不健康的过量内脏脂肪，也就是堆积在内脏周围压迫器官血管的脂肪。当我们减去了这部分的脂肪，我们的身体也就更轻松更健康。所以热热身，咱们开始吧。 Keep running, let's go。 节奏可以帮助你燃烧更多脂肪。想要减去5%的体脂难吗？其实很容易。你首先要做的是培养健康的运动和饮食习惯，戒掉含糖量高的零食、饮料、食物当中的简单糖是让你脂肪堆积的元凶，杜绝油腻高盐的饮食和快餐。每周运动4次以上，每次40分钟，力量训练加上有氧训练，增加日常的活动，减少静坐的时间，站着打电话，尽量多走路，少坐车，时时刻刻都是减肥的时刻。减肥是一个耐力活，开始的时候可能很难，慢慢当自己养成了好的生活运动习惯，好身材赶都赶不走。 Keep running, let's go。

身都不自在，正义在我血液澎湃，熬着火海，每一根神经是火柴，灵魂快要爆开，黑暗中你屏息等待，我醒过瞬间，满腔的真气已在冒烟，我准备好让世界看见。这个时代有我给你未来，如果生不下来，就一定会主宰。拥抱这个时代，谁也不能逃开。让我出生入化，也是被我爱。我喜欢爱情和反面。在沼泽中展开，我从混沌醒来，临时炸弹早已安排在我脑海，潜伏在心脏的火山依然快要爆开，这一生我捍卫所爱，停不下来。明天我不怕什么危险，就算还被雪冻结，我的心拥有漫长夏天。请试探我的极限，请发誓给我誓言，生还有什么终极考验？我准备好，要世界的。这个时代谁也不能逃开，让我出生入化，也是被我活埋，是我的时代，有我给你未来，如果生不下来，就一定我主宰，拥抱这个时代谁也不能逃开，让我出生入化，也是被我活埋，是我的时代，有我给你未来，如果生不下来，就一定我主宰，拥抱这个时代谁也不能逃开，让我出生入化，也是被我活埋，是我的时代，有我给你未来，如果生不下来，就不能换届，拥抱这个时代谁也不能逃开， 来自终极一班的飞轮海送出的出神入化，出神入化无所不能的国民老公王思聪悄然造访了国内最大的手游账号交易平台淘手游，出售自己的仙境传说手游账号，标价是10万，大量吃瓜群众火速前来围观，仅仅两天不到的时间，该账号出售页面便吸引了超过5万次的浏览，但是没有卖出去，还没卖出去浏览量就已经过了5万，是又一起营销事件还是一起营销事件呢？这里是音乐加点料，我是 KK， 送出今天节目最后一首歌《好妹妹》，不说再见，明天见喽。 再见了，相互嫌弃的老同学；再见了，来不及说出的谢谢；再见了，不会再有的流淌作业；再见了，我留给你毕业册的最后一页。是你越过谁和谁的画面，偷偷穿越的小说，背着老师家长读好几遍，没谈过几场恋爱，却像越半娘半郎的腼腆，青春发育那几年，还许着小孩干爹干妈的诺言，入学时想着毕业，却因离开了一十年，那是几首流行歌成了聚会 KTV 里的泪点，校服藏在衣柜底，很丑却再没机会穿着上学，运动会的进行曲偶尔却比老情歌还让人怀念，